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赵丽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冬奥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健身理念与技术。 在冬奥会获得主办权之后，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啊，今年年初在我们这三地北京、延庆、张家口开了一个汇报会，督促我们的组委会是吧，要把这个冬奥会的准备工作做好。在这次汇报会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有一些挺有意思的信息啊，你看看习主席都说了些什么。汇报会上，习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他说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他说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种筹办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认真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注意他后头说的叫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运。你比如绿色，我看的报道，我们真是挺努力，在我们的延庆这个赛道啊，做赛道的工程的时候，他们居然把赛道，因为建赛道需要移除的一些山体，特别是土壤，都给移出来了，把这些土壤都给省下来啊，干什么呢？再用于种植。啊，大家知道土壤是太宝贵了，你就种在它这上，种什么它能长什么，是吧？很多人不在意这个，实际上土壤是太宝贵了，所以他搞绿色的时候呢，他居然把土壤也都给它收起来，可见我们坚持绿色发展呢，这是非常坚定的，要全力做好各项工作，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那就特别好，非凡，不一般，是吧？卓越就是超过不一般啊，那办成这么一届奥运的盛会。除了这些以外呢，是吧，我们还看到外国的报道啊，他说中国国家主席啊考察了这些场馆，表达了对办好这一届奥运盛会的信心，是吧，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建设体育强国。说到这儿了，这就说到一个重要的概念了，叫体育强国。那中国举办冬奥会，那不仅是要给干什么呢？要给世界人民奉献一个重要的、精彩的这个冬奥会，还要什么呢？还要借此机会为我们体育强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什么是体育强国呀？我们按下不表，我们再看看啊。他说，我们曾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是吧？我们又将举办冬奥会，这在国际上来讲，这叫双奥城市啊。同时举办过这两种，是吧？奥运会，啊，在世界上那是非常特殊的，啊。习主席还要求，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把我国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运动搞上去。哎呀，他真期盼我们在这上啊，能有更大的进步。要在3亿人更好地推广冰雪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啊！注意，啊，又再强调一遍。当我们关注金牌的时候，你看我们总书记关注什么呢？体育强国。哎呀，这体育强国太重要了。为什么大家反复说呢？我们老百姓啊，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多，所以由冬奥会反复又引出来体育强国问题。好了，我们下面就看看体育强国在说什么事儿呢？我现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每一个在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都跟这事儿息息相关。我们国家的体育发展这些年啊，是从一条龙战略发展到两条龙战略，再发展到现在体育强国战略。什么叫一条龙战略呢？我是把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啊，就说的比较形象简单了啊。其实过去就是从小要好好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然后培养啊，到最后到国家队在世界上争光拿金牌。我们过去啊特别关注，是吧，在世界上拿金牌的问题。后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随着我们国门的打开，随着我们的人对体育的新的认识，就又发展出叫两条龙战略，指的什么呢？我们该拿金牌拿金牌，还有就是好好的做好全民健身活动。就觉得光拿金牌不行啊，我们老百姓得经常锻炼，体质得增强啊，人得健康啊，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20多年来我们国家反复强调全民健身的问题。其实这个观点和我们奥委会的主席说让中国好好的做好全民健身活动，这是一回事儿。我们国家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发展发展呢，我们现在又明确地认识到光发展这两条龙还不能称之为体育强国。那么我们又做了一个体育强国战略，那就还要做什么呢？就是在竞技上我们要让它做好，是吧，拿金牌，老百姓锻炼要好，是吧，中国的体育文化传统要好，体育产业要好，我们的体育为我们国家的政治外交服务要好，这些都好，都做到位了，这叫体育强国。这对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啊。习主席真是喜欢体育啊，亲自把这个问题反复的提到啊。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社会体育指导员，就知道我们是建设体育强国当中不可或缺的人啊。我们既要把自己锻炼好，也要做好我们国家的这项工作，是吧。2017年啊，3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啊视察冬奥会的筹办，2017年，现在往前推就是4年前了啊。他指出，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啊，这种深深的期盼啊。在这个8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的时候，又提到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啊。注意，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是吧，虽然提出体育强国还没有出文件呢，我们国家是2019年提出了体育强国战略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好，你看我从冬奥会引出的这个体育强国， 你看这都是一脉相通的，啊，中国跟世界的开放接轨，中国的现在的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是吧，都是把目标指向要做好全民健身、人民健康的问题。2020年4月21号，习近平在陕西老县镇中心小学亲切地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时说道，现在的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们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啊，我说的野蛮体魄就是强健身体，这些东西要加强，这是2020年，是吧？这个习近平主席啊，关注我们的青少年呢，说到这些话，说明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地方还真是做的不足啊，所以我今天就是说，要反复强调这个事情。体育全国健身纲要2019年8月份，是吧？提出来的啊，在这里我也顺便给大家说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他提出总体要求，这里有一句话，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这是在理念和技术上又向前推动了一步。我们安贞医院啊，有位特别好的心血管的大夫，有一次我听他讲，是吧，讲这个报告，他讲的挺有意思，他说这深度融合呀，讲深度融合的时候，他讲的是吧，医学的疆与界，是吧，医学到底这疆界有多宽呢？我们过去就认为不就是治做一个诊断做一个治疗吗，啊，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前头其实在诊断之前还有个预防呢，还有个保健呢，治疗之后还有个康复呢，是吧，它是五步啊，是吧，叫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特别是预防保健和康复和我们的运动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体育强国就要求体育这个和健康健身和健康这个问题深度融合，他就讲到，他说我每个礼拜有一天的上午要有30个人到我这儿来挂号，他是心脏病的这个医生，只有5个是需要我治疗的，剩下的25个一半，如果你做好了预防和保健，根本就发展不到需要给你治疗或把里头弄一个什么东西的问题，给你搭个桥或者弄个支架，根本到不了这到不了这一步。那什么呀，如果我们做好了这两样，是吧，预防保健，那多好啊，运动这种重要手段在这儿就能体现出来了。他说剩下的还有一半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已经做完了这些手术了，你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做康复，特别是运动的康复，科学的康复。如果你做完了你不做这种运动，那怎么样呢，你可能再过3-5年你又得来找我来，这对你多不好啊，你做了之后不仅你能恢复，你还能变成更好更健康的机体，你还能跟正常人一样该出去玩玩，该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他举的这个例子就叫深度融合。所以呢你看看，由此体育强国提出了一个特别科学特别前卫的概念，我们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要好好关注这些事情，关注这些科学的发展，关注国家的要求，是吧？在体育锻炼中啊，这个五视问题逐渐的也被人所认可。什么叫五视啊？第一视，适应的这个视啊，第一视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应该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也可能找一个找两个，因为很难有一项运动同时能把你的5项身体素质都锻炼好，所以你找一个两个，是吧，或找一些动作配在一块儿，能把你的力量耐力柔韧灵敏速度都能够得到锻炼，所以这叫什么，找到适合你的运动，或者叫更具体叫运动项目，是吧？不要找那个你干不了的事儿。你比如有些人身体就不适合爬山，他非要爬山， 爬上没几天，那腿也坏了，腰也坏了，这就不适合，是吧？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呢，你要注意，要找到适合你的运动。第二个，要适量运动。什么叫适量运动啊？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较行话讲，叫有氧运动。说这个我练的这强度大一些好吗？其实强度大一点没有关系，是吧？但是随着强度的升高，你的锻炼风险会增加，所以呢你要谨慎考虑。我们前头讲意志品质有行不行的问题，到这儿就出现了。如果你锻炼的时候强度很小很小呢，它的问题是风险降低了，但是锻炼效益也降低了，那怎么办呢？你要找到适合你的运动。我们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不仅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你还要需要关注什么？当你指导别人锻炼的时候呢，你能够给人家指出来你怎么叫适合的运动，这是你的本事，是吧？第三是叫适可而止。什么叫适可而止啊？练着练着练就差不多了，是吧？别疯狂，差不多就停了。因为你锻炼呢是一生一世的事儿，你说你今天玩了半天命，是吧？不懂得适可而止，今天练完没法练了，要不就伤了，要不就累坏了，这都不可取。人能够适量的运动，能持续的运动，这是本事。所以知道适可而止很重要。那么呢还有什么呢？叫适当的重复。什么叫适当重复啊？我们体育人口的标准就一个礼拜至少得练三次，是吧？你不能一个月练一次，那你刚锻炼的起来，刚锻炼长的那点能力就都丢失了。所以一个礼拜按我们国家说至少得练三次，比如隔一天练一次就可以，也不一定天天练，这叫什么呢？适当的重复。最后一个呢叫视标评价。你练的好不好，怎么叫视标评价呢？你得找一标准，你练的到底怎么样，得有一个评价的标准。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你去比较比较。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45岁到49岁的人走3000米，他要能走到23分钟就能得100分。如果这个年龄段女子3000米走到25分钟，你就能得100分，你能走到这种程度吗？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标准。要不然你练了半天，你是好了坏了进步了或者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练的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叫视标评价，经常评价评价自己，我是进步了退步了我还是保持了。如果你这个本事有了，那说明你会锻炼了，你就能当一个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好了，当我们讲到体育深度融合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医学的疆与界的时候，是吧？又回到我们的锻炼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了叫五适，是吧？如果这些都做好了，那么我们锻炼，我们体育的深度融合就可能会做得不错。体育强国建设啊，在我们的大众体育方面啊，还提到一些指标，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啊，要达到45%。北京市现在的这个指标其实是超过了国家这个指标。那我现在就要问了，我们在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吧？你是这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这个比例里面的人吗？要不是就赶快就要进来，是吧？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这个是国家对全民健身的一种保障体制。那北京的郊区，从我知道比这个指标要高一些，北京的核心城区比这个数要低，是吧？核心城区有人很难超越这个，因为老城区把面积都占住了。好了，这是2035年国家给体育强国定的指标，特别是

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赵丽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冬奥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健身理念与技术。 2050年，在体育强国这个问题上，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体育强国，人民的身体素养和科学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好，到现在为止，我们说的是什么呀？从冬奥会到体育强国，我们要做成这个事儿，这是我们长久的目标。人民的身体素养，你注意，它不是素质，是素养。素养是什么呀？身体素质要好，跟健身健康的文化水平要高，要有更多的知识，健身的知识跟理念。这个素养里头，这个养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不是天生的。素质好多都是天生的，是吧？我说就有遗传，说这父母这速度好，他这孩子可能速度就比较好；父母耐力好，他就可能比较好。但是素养是这样，北京市做过调查，叫体育科学素养的调查。我们的老百姓体育科学素养还真是有不少的缺失。在现代人当中啊，有句行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结构性文盲。什么叫结构性文盲呢？你可能懂这个不懂这个，你可能懂这个不懂那个，谁都不是天下事都知道的。所以这大部分人都是结构性文盲。结构上面不要紧，我的感觉是，你不管什么方面有缺失，体育科学素养、健康科学素养不能缺失，这跟你的生活质量、跟你的寿命息息相关。所以你看我们国家提的叫人民的身体素养要提高啊。好多人锻炼身体，我说你锻炼身体的时候你的心脏跳动怎么样啊？哎呀，赵老师，我不知道我这心脏跳多少下。那怎么能说你科学锻炼了呢？是不是？就没法讲。所以你看国家用这个词，我特别给大家做解读。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要好好的把这一课上好。你要懂，你还能交给别人，因为你是社会体育指导员呢，是不是？好了。那么体育强国问题啊，就给大家就说到这儿。我们又书归正传，又回到奥林匹克的精神体系中。回来我们下面跟大家交流什么呢？就是奥林匹克精神体系中的健身文化。那么奥林匹克这健身文化都有哪些呢？除了我前面讲的奥林匹克主义以外，叫奥林匹克格言，叫什么呢？更快、更高、更强，他是说什么呢？我经常看到一些健身的场地上写的叫更快、更高、更强，他说什么呢？好，这是奥林匹克的格言，它是含有教育意义可为准则的字句，有教育意义可为准则的字句。在内容上它是人生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在语言上形式简洁而精炼。那奥林匹克格言我们普通的理解就是这哥们跑得快，能坚持，跳得高。其实这句话 已经外溢成人的生活当中的需要的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品质。我说叫外溢，它已经跟体育本身都跳出来了。我们平时工作学习啊，都应该做得更好。我们讲全民健身，它是一个过程，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全民健身做得更快更高更强呢？是吧？那就是要我们把全民健身给做好，是吧？我们不一定跳得很高，但是我们应该做得比较高，是吧？我们不一定跑得最快，但是我们应该跑得比较快，是吧？因为我们是老百姓锻炼嘛，是吧？我们应该做得更强，但是不一定像运动员做那么强。他做那么强，因为他有比赛，没比赛我们要做的适量运动就可以啊。所以他已经外溢成一种是吧做事儿的一种准则了。这个事情我们要能够理解，是吧？当我们在强调更快更高更强，那为什么跑到后边的人我们仍然给他鼓掌呢？是吧？我这引了一段鲁迅在1925年说的一段话，是吧？他说在这个与那个他的杂文中写道，是吧？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句话很著名了，是吧？正因为有这句话，所以我们经常为跑到前面的人鼓掌，也为跑到后边的人也去给他鼓掌。那么如果这种精神外溢出来，我们搞全民健身的时候也有跑得快的走得快的，我们为他鼓掌，我们也要为那种每天坚持锻炼，虽然走得不多，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健康状态很好的人，我们也要给他鼓掌，是吧？我们拿国家的体育锻炼标准一量，他还在这里面，他还能得到非常好的评价。虽然他跑不过我，我也要鼓励他。所以你看看奥林匹克格言，现在是这样去理解，才更全面，才更符合奥林匹克主义的那个精神。下面呢，给大家再交流上一段。这一段啊，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段这个词汇啊，就是顾拜旦，我这题目叫顾拜旦的嘱托。他顾拜旦呢，在100多年前呢，写了一段叫《体育颂》，是这么一段小散文诗，写的非常的美。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摘出几小段，是吧？跟大家进行交流。哦，奥林匹克主义原来是这样的事儿。你比如说他其中有一段，他说啊，体育你就是勇气，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于搏击，若不为此敏捷强健有何用，肌肉发达有何意。哎，你看这不是就是这样吗？是吧？我们要好好的去锻炼。但是我们所说的勇气，不是冒险家压上全部赌注似的蛮干，而是经过慎重的深思熟虑。好了，我在前头跟大家讲过什么问题啊？讲过奥林匹克主义当中的意志品质问题。你看看这个顾拜旦写的这一段和那个主义，是吧？这不是如出一脉。顾拜旦是什么人呢？顾拜旦是现代奥林匹克的创始人啊，是他在1894年创立了现代的国际的这个奥委会啊。请大家注意，是1896年，也就是2年以后，由他组织主办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你注意，我们说我们某一届奥运会应该从哪儿算起呢？就从1896年开始算起。那换句话说，人家顾拜旦是第一届的主席，他是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你看人家的思想说什么呢？一百多年前说的这些话，现在想起来，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热烘烘的，是吧？不仅热烘烘的，都充满了崇拜。我们现在的思想都不一定赶得上人一百年前的这思想。他还说，你告诫人们要遵守规则，发挥人类最大的能力而又无损健康的机体，是吧？你的身体多重要啊，是吧？你锻炼练练练去，别把自己给练伤了啊，是吧？说起这个事儿来，我多说两句，是吧？这个在竞技运动领域，因为他要的是那种叫超高超快超强，他不这样锻炼呢，他很难拿到金牌啊，所以他一超人就容易受伤，是吧？你看这个搞这种竞技运动的人好多都受了伤了啊。虽然这个项运动挺伟大的，但是经常弄不好伤人，就是因为他老想超啊。老百姓叫什么呢？叫适量运动。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方面要特别的注意，叫发挥我们最大的能力又无损健康的机体，是吧？好多人在这方面啊，哎呀，理解起来挺难的，所以这个在这点跟大家做一个，是吧？小小的解读，再给大家来一小段，是吧？他这个注意啊，大家要是到网上一下载，叫“体育颂”这三个字儿，刷就都下来了，是吧？那么这一段给大家再念念，他说啊，体育，你就是进步。为了人类的日新月异，身体和精神的改善要同时抓起。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求人们对过度的行为引起警惕。我再说，这又是一百年前的话呀，我们现在才关注要注意什么呢，是吧？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是吧？这一百年前人就说这事儿，是不是？他说体育你就是进步，这个体育来到社会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是吧？人类，是吧？因为有了体育，是吧？人类才能享受更多的幸福和健康，是吧？他这里说身体和精神要同时改善，要同时抓起，那不是就是前头的人的身体意志精神，你看这都是一脉相承。在后头，但是后头说了一个，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什么叫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是吧？我们现在一宣传叫什么戒烟限酒，是不是？适量运动，是吧？就我一下我就说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天生的习惯就比较好，有些人生活习惯就不太好，那怎么办呢？是吧？你要有一个责任感，注意我说这话，你要有一个责任感。你练体育也好，是吧？你人要发展也好，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要知道，你要有责任感。什么叫责任感啊？你活在这个世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如果是吧，结了婚了，你是丈夫或者你是妻子，那就是两口人的事儿。你要有孩子，你的健康问题就是三口人的事儿，四口人的事儿。父母在，你的事儿也是父母的事儿。你要参加工作了，你的健康也是你们的同事的事儿。你看看，你如果把你的健康和你的体质作为一种是吧负责任的态度，你就都要向他们负责任，同时对自己负责任，那所有的人这才能够在世上活的大家都快乐。说你不注意身体，咣啷咣啷咣啷，没两天您哥们儿就走了，要不然病病歪歪的，大家跟着你那不是都难受吗？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你能把你的行为规范的比较好吗？不一定啊。我们经常这样讲，我经常问人，这个 这锻炼好不好啊？好。你去吗？去锻炼吗？我不去，是吧？他为什么呢？是吧？明知道良好的生活习惯挺好，为什么不去呢？心理学上讲这个问题，就俩字儿：动机。什么是动机啊？动机就是让你产生行为的心理动力。我看见你动了，我知道你有动机；我看见你没动，你再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信。心理学叫动机。你比如说，抽烟不好，你要问他抽烟好吗？抽烟不好。那你戒吗？他不吭气了，他不戒，他该抽还抽。什么样情况他就不抽了呢？人让人大夫光，那 X 光片一照，说你哥们儿这里有点问题，千万别抽烟了。他嘣儿，他不抽了。这动机怎么产生的呢？是吧？第一个，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解了；第二是怎么着呢？遇到了一个诱因。什么叫诱因呢？人大夫一照，啪，这是诱因。他越不到这个诱因，那他还真的就不戒，因为什么？他产生不了动机。好了，我们再回来，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能做到吗？能做到坚持锻炼，能做到这些吗？那就是要有诱因。但是如果这个诱因的出现是你理性的已经认识了，那你可能就直接迈过这个诱因，你就参加锻炼，你就注意你良好的生活习惯了。如果你是被动的接受了这个诱因，其实对你的身体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伤害了。何必呢？你哪如现在听了我这讲座，你就开始好好锻炼，注意饮食，戒烟限酒啊，是吧？这你才能笑到最后，你成为那个胜者，是吧？顾白旦说的是吧？哎，要求人们对过度的行为引起警惕，不要大吃二喝，过度的是吧？消费是吧？好了，哎呀，真的感谢顾白旦。我们这里头是吧？还有一小段叫正能量与榜样，好榜样，是吧？还是这个体育颂里的东西啊？他说啊，体育，你就是美丽，你要塑造的人体变得高尚还是卑鄙，要看他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啊，他是说什么呢？说你锻炼身体是吧，变得很强壮是吧，那是什么呢？你的目标，你的行为是向正能量前进，这我们值得学习，我们也愿意学习，我们也需求学习，我们把你作为榜样。你看奥林匹克主义不是就说这个事儿呢吗？是吧？他说要看他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呢？是吧？有些运动员就是不良运动员，吃兴奋剂呀，这跟我们的奥林匹克主义是吧，要让我们的身体的强壮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你要用这种行为来获得优秀的成绩，那是不耻的。所以是吧，顾白旦在100多年前就说了是吧，你虽然很美丽，那是看你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呢，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当然我们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我们自己，我们的所指导的这些老百姓是吧，这些人民是吧，我们都是用一个非常科学非常正能量的这种教育是吧，使我们能够长长久久是吧，能够健康的是吧，活在世上，然后展现出我们的光彩是吧。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顾拜旦，这个奥林匹克之父，他的这个体育颂是吧？我们讲了前的两段，我们讲的第三段的时候呢，他说的就是一个正能量的问题。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要是指导我们老百姓的锻炼，是吧？我们组织我们的老百姓 参加我们那个区域或者北京市的各种比赛或者展示活动，都应该是什么呢？也都应该是正能量的。我经常这个活动我当总裁办长，有些人还找我说，赵老师能不能给我多的给点分儿啊。你看这就不是正能量，你这不是拉着我下水吗？是吧？这个不好，是吧？你看人家这个奥林匹克主义这个一讲这种，是吧？人家都不兴这个。所以我就顺便啊，就由此又引申出来是这样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打球，我的教练跟我说，你不仅要努力赢了对方，你还需要赢谁呀？你还需要赢观众，你还需要赢谁呀？你还需要赢裁判，你还需要赢谁呀？你还需要赢自己，可不光是赢对手。哎呀，我那个老师叫韩树人，北京市特级教师，他给我讲的这些话我至今念念不忘，真好。这些思想和奥林匹克的主义和顾白旦的这段话引申出来的事情啊，是吧？真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我们在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健身文化这个领域里头啊，给大家做了一些简洁的交代。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啊，你比如说会徽、吉祥物、火炬，像体育这个领域里做出这些东西来，里面它一定要体现出体育的文化。你比如会徽就一定要奥林匹克的标识，是吧？那么奥林匹克的标识呢，那就一定是，是吧？代表着健康、团结、友谊，是吧？公平，是吧？那我们的这个会徽一展出来，人就应该想象这跟健身，是吧？健康就息息相关，啊。当然说起这会徽了呢，一般会议啊，我们都是叫 logo， 只要重大的会议、重大的活动才有这种叫会徽。这个会徽呢，它的设计呢是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啊。我一开始说那主意就在宪章里头。我们的会徽呢，就是冬梦和飞跃。我们为冬奥会还做了吉祥物，吉祥物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吧？一个叫什么呢？冰墩墩，是吧？雪融融，是吧？那么吉祥物呢？冰墩墩，是吧？那么它是一个熊猫的形象。那它这个展现的什么呢？展现的中国的文化，展现的什么呢？展现的欢迎，展现的什么？健康，是吧？我们对它的解读，是吧？寓意什么呢？是吧？敦厚、健康、活泼、可爱，象征冬奥会运动员强壮的身体，还有什么呢？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